文只能留在二十岁，就好像当初为何说再会，不管缺什么，只知道不要什么，可爱和恨又如此绝对。有些疯狂只能属于二十岁，爱不曾拥有就能不断给，遗憾只因为错过了错的机会，宁可做的不对也不后悔。永远羡慕那时候的泪水，受了伤而不知愁的滋味，什么都很珍贵，什么都敢浪费，不留一点伤疤就不够完美。永远记得那时后的汗水，一场误会接着一个约会，还学着别人说今夜不醉不归，但愿今晚依然想醉就会醉。这寂寞只能属于二十岁，只要有人陪就能笑着睡，想不到现在还欠孤独要靠智慧，不管有没有人身边是谁，举起你们的双手。今夜不醉不归，但愿过了今晚。